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57集，真正惹不起的家族。云城横川一中跟云城一中每年高考都厮杀攀比的异常激烈。每年高考，达到本科线的人数，达到重点线的人数，爬到省排名的黑马又有几个？两个老牌学校明里暗里都在争第一。云城一中偏文一点，横川偏理一点。宋绿婷之所以这么出名，有一半是因为她一个云城一中的应届生竟然拿了市理科状元，不仅是云城，还是全国卷的第一。这件事让横川这个偏理的学校极其郁闷。每年京大的学生不知道有多少个市状元、省状元，可是每年全国卷的状元就只有一个。宋绿婷又长得好看，刚来京大就被京大的一群人全都扒光。得知她高二力压众多国外学生拿到了物理竞赛的第一名，又刚来京大就成为物理系院长的弟子，京大其他人只能彻底拜服。毫无意外地力压众多学长学姐成为物理系第一人。林景轩是云城人，宿舍里的人都知道，自然被身边的人科普过他有一个很猛的老乡。只是宋绿婷一直跟在物理系院长身后，两人只在各种表彰大会见过，没有说过话。这些细节内容林景轩没有提，他知道这件事，但林婉跟宁晴这些人还真不清楚。林婉不是云城人，自然不会关注云城八卦。秦宇当时是高二生，他向来知道自己要什么，那届高考生没有他认识的，看到新闻也只是草草的看一眼。秦冉身边围绕的人不是混混就是社会人，物以类聚，秦冉那种成绩基本上也就与他们为伍。以现在秦宇的这种眼界看来，混几年他也是爬不进圈子的。可他跟林婉都没有说什么，林景轩就扔下一个炸弹。秦宇是真的被震惊了，因为确实想不到一个学渣竟然跟学霸认识，这看起来还很熟。他还没说什么，林景轩就跟他们说了一声，就去找秦冉了。宁晴也紧随其后，秦宇抿了抿唇，也跟着他们去了。宋绿婷也是在路上碰到秦冉的，然后匆匆回寝室拿了些东西，后面还有课，他都没有来得及带秦冉去校园转一圈，就要回去上课了。他刚走，林景轩就到了。 你现在住哪？什么时候回去？ 林景轩看了宋绿婷的背影一眼，然后偏向秦冉，轻微的蹙眉问道。秦冉礼貌又客套的点头。 明天回云城，我还有其他事，就先走了。 宁晴小跑着过来，一句话都还没有跟秦冉说上，秦冉就跟林景轩打了声招呼，低头压了压卫衣的帽子，转身离开。林景轩皱眉，他侧身看了身边跟过来的三个女人一眼，礼貌地开口： 小郭、宁姨，我就不送你们了，明天估计是没时间去赴宴。 沈家的车就停在停车场，秦宇看着林景轩的背影，抿了抿唇，心中不止一次的冷笑。秦冉面上不显山不露水的，可手段是真的厉害。他转身看向宁晴： 妈，姐姐怎么会认识宋绿婷的？ 宁晴想起来宋绿婷这个人， 她好像是宁海镇上的人。 林景轩并没有跟身边的几个人说物理系院长是宋绿婷老师这件事。林婉不清楚，听到宁晴的解释，她淡淡开口： 京大每年多少个状元，可真正出头的又有几个？雨儿又不是考不上京大。 京城就是个大染缸，不公平的事情多了去了，没背景的人只能头破血流地往上爬，能爬上去的人凤毛麟角， 不亚于鲤鱼跃龙门。京城随便抓一个人出来，可能都有不凡的身世。这样的人见得多了，看到宋丽婷，林婉也只能夸一句，她本人实在优秀而已。这边，林景轩并没有追上秦闪，他看似走得慢，但其实很快就融入人海里，没有半分钟就看不到人影了。他站在原地皱眉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，是风慈打过来的。林景轩拿起来接起，又停了半晌。挂断电话后，他给林奇打了个电话。 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。 听完林景轩的描述，林奇沉默了一下。秦冉的反应在他的预料之中。 明天你妹妹的拜师宴，我没时间去不了，你有空尽量去一趟吧。 两人没说几句话，但林奇的反应让林景轩心中沉了一下。他这么聪明，自然能够想到，他离开云城之后，秦冉应该是跟林家出了什么险隙，不然林奇不会一句话都不过问的，而秦冉也不会这么避他。秦冉回到了酒店，先拿起背包里的透明瓶子看了一眼，这瓶身之前贴了一张写了 Q 的纸，被他撕下来扔掉了。看了会儿，他又把瓶子随手放在桌子上，拿出那张写得很飘的纸看了一会儿。里面专业名词很多，大多是医学系的专用语。他随便看了看，就把两个放在一起又装回了背包，继续低头开始写没有写完的音乐内容。这次的灵感在他脑海中存在了很久，无论是音色的选取搭配还是节拍速度，他心里都有规划。脚边是一堆被揉皱的废纸。到晚上七点的时候，他把出来的大概框架随手拍了一张，发给了妍希。那边的妍希正在录音棚录一首电影的主题曲，他对音乐一向认真，从下午到现在都没有出来。他的手机在经纪人那儿，艺人的手机一般很多时候都是由经纪人保管，避免错过重要的电话。他手机亮了一下，经纪人在外面等得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哈欠，习以为常的就拿出来看了看。锁屏页面显示的是一条微信图片信息，没有其他话，挺干脆利落的微信内容。经纪人下意识地抬眸往上，看到了发微信人的备注，昏昏欲睡的脑子忽然清醒，他顾不得妍希正在录歌，立马打开门冲进去。与此同时，京城步行街的咖啡店，秦宇终于找到了机会见徐瑶光，他把一份请帖递给他。 明天是我的拜师宴，代驾主办的。 秦宇拿勺子搅了搅咖啡，抬头看了眼徐瑶光，态度明显比以往的时候随意很多。 你还是想想再决定要不要明天回云城吧。 秦宇淡淡开口道。戴家是京城的新锐贵族，最近这些年因为一直在跟魏家明里暗里比较，十分冒尖。而戴然也是社里的次席，虽然跟魏大师只是陪跑，可因为魏大师的名声，他确实认识了不少达官贵人。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，都比沈家高出一大截，以至于现在秦宇在沈家的地位挺超然的。他急着回去，没跟徐瑶光说几句话就拿着手机离开了。徐瑶光心里装着事，应付了几句，等秦宇坐上了沈家的车子离开，他站在路口吹了几下冷风，一辆挺低调的红旗车就开了过来。路口的人看到那辆车都不由自主地避开。京城什么豪车都能看得到，可待得久了就发现，那些真正低调的开红旗车的家族才是真正的惹不起的。徐家并不在别墅区，而是在一个老弄堂里，这里不对外开放，各个出口都有警卫看守，基本上都是大四合院。自然老一辈的人总喜欢称大四合院为大宅门。占地面积看似广，可实际上每个弄堂只有一家，一直都是京城那几家一直流传下来并没有没落的勋贵家族。 车子停在一处大宅门前，管家早就等在门前了，拉开了车的后门。徐瑶光顺手把手中的请帖随意递给他，顺着抄手游廊走去正院。管家跟在徐瑶光身后三步，等徐瑶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他才低头翻了翻徐瑶光随手递给他的请帖。路过的佣人看了一眼，没有认出来。 沈家、戴家，这是什么办事宴，也往少爷手里送？ 管家淡淡看一眼，就随手扔到了一边。每天送到徐宅的请帖多了去了，除了少数几个宴会，徐家人一般都不理会。房间，四合院是翻修过的，徐家算是比较现代化，徐瑶光是住在单独一个院子。他坐回自己的电脑桌前，乔生就让他上游戏打竞技场。 徐照，你明天3点到云城是吧？ 乔生选了卡牌就开始排队。 你们一个个的都去了京城，是我一个人在学校，贼无聊。 嗯。 徐瑶光往后靠了靠，随意的应着。 还有谁也来京城了吗？ 他想到了魏子航。 就冉姐啊，她跟你请的一样假期。 排到人了，乔生就进了竞技场召唤卡牌。 本来还有魏子航陪我吃饭，他听到冉姐去了京城，当晚就买了最近的一班机票飞了过去。 徐瑶光那天在音乐厅也旁敲侧击了几句，知道魏大师房间里有魏子航，还有一个人就不知道是谁了。听到乔生的话，徐瑶光忽然抬头。 你说谁也来了京城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